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咁請江姐咧講下啦，即係你離蘇幻國之前，仲有好多嘅嘢就係、是、咧香港模糊嘅，我就好中意啦。嗱，睇翻啲相，你講下你嗰個色系嘅運用。我頭先講到可能係有花牌啦，有即係我哋嗰個嘅即係門神啦嗰啲啦，所以用啲色濃比較濃啲嘅，亦都係懷舊加 fusion feel 嘅，即係未來嘅嘢。因為選擇 係啦，因為嗰陣時就係、是想用一啲好傳統嘅顏色擺喺啲好科幻嘅事情上面，因為有好多時候我哋諗科幻嘅時候咧，都係從嗰個科技嗰個先進去角度去到切入咧，咁、好多時啲嘢都係好 clean 啊， 係 好 minimal 啊，好、白啊，好灰啊咁樣嘅，咁雖然外國都有很多不同的、科幻的例子，都 很色彩豐富的，但是、我自己的習慣都是將科幻會想到很乾淨、但是後來、試一下如果不是這樣又 work 不 work 的呢，於是乎就用了這個 color scheme 放下去、還有、我是喜歡、色彩上面呢，即譬如橙就不是橙色的、即我覺得用色的時候我有很多的 concept， 是的，那變了很多時候、你沒有這個 boundary 的時候，你用色就有很多自由發揮的空間、所以就會有這個做法， 很多撞 色出來，是的是的是的。但其實話係咁講咗，但係我諗翻以前，即係譬如畫世界漫畫嘅時候咧、有一座角色叫真多 man 嘅，即係成個人就係黃色，成個人就係綠色，成個人就係紅色嘅。咁所以其實一路都有嗰啲諗法喺度，但可能嗰個 style 唔同。咁呢個畫嗰個風格可能就會冇咁卡通咧。咁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睇法。咁同埋入邊有好多元素咧，即係粥粉麵飯咁樣咧。咁、我覺得都係 好香港嘅嘢， 係啦，搞下笑咁樣，但係又好認真咁樣講個笑話出嚟，咁呢啲感覺，我覺得都好有趣，因為佢俾到個自由度好大嘅創作嘅時候，咁、所以呢一系列嘅作品係畫得好開心嘅作品嚟嘅。 但這個也很正，我很喜歡這個。 是啊，我記得之前、大騎劫的時候都畫過一個花旦，好像是 prepare 緊、然後在彈吉他、但是那時候那個花旦是未 stress up 的，我不記得了畫完之後過了這麼多年之後畫回這個的時候就好像、有一個、連貫性在這裡，不同作品，所以其實都挺好玩的。 是啊，那我們下一場就看看好了。這個我很喜歡，我剛才說即係張小倫好似飛船咁樣走出嚟， 因為、其實好多科幻嘅故仔啊、卡通片啊入邊都會將香港描寫成為一個、宇宙嘅港口嘅，即係你可以由香港搭飛船去英去月球啊咁樣。咁所以、港口呢個意象喺我畫香港嘅時候係好重要嘅意象嚟嘅，咁、所以、天星碼頭變得好重要。咁於是乎就想像、我成日覺得佢本身已經好似一個飛船 嘅，即係其實係嘅，其實。 咁所以、就將呢、這個、天星小輪就畫成一個飛船啊，咁你可以坐住佢上太空啊，咁呢、這個。其實很多呢啲科幻的想像，其實香港本身已經是咁嘅。你將它畫出嚟的時候，又覺得、好像變得很順理成章。 即係呢個即係 collage 咁樣拼貼又好有趣啦。咁你講下點解咧？當時英國呢隊 band 咧揾你啦，之後佢睇咗啲作品之後咧，佢覺得點樣去夾佢啲歌咧，或者佢有咩反應咧？ 我記得嗰時係第一次有個機會係第一次聽佢哋個碟嘅，咁、但係因為、security 嘅問題咧、我走要去到、即係香港嘅唱片公司嘅 office 度聽嘅，即係冇得拎走嗰啲嘢，聽完就算㗎啦咁樣，咁就坐咗喺度聽曬隻新碟嘅，咁嗰個印象都好深刻嘅。咁嗰陣時第一次聽到隻碟嘅時候，佢有好多香港的元素在裡面、即其實是講緊一個人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即對於他們來說、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的時候， 對那個地方有印象， 其實他有 想起很多跟人有關的故事，其實它裡面一些不只是講香港的，其實是講很多這個世代的人，他在整個大的環境、大的社會裡面，他有一些想法，即譬如你個體變得很微小啊，或者你見到很多城市，你在一個城市生活覺得很陌生啊，咁呢啲情懷其實我覺得很多地方的人都會有嘅。 咁啊好啦，跟住之後都參加咗好多比賽咧，譬如2013你都攞咗唔同嘅獎啊，甚至咧之後都攞咗一個日本獎項啦。咁嗰個 TBS 個電視台嘅獎項咧，又講下即係其實點樣繼續去發展呢、這個透過呢個概念繼續發展落去咧？ 其實我在剛才畫漫畫的時候呢，因為就算畫 Panamic 的時候2010年左右，其實我一直都有做 animation 的，那時候就跟有個朋友叫李國威啦，就是九猴工作室的朋友啦，他都是做很多後期啊，做動畫啊 ，motion graphic 啊。咁嗰陣時啱啱識佢嘅時候咧，佢都完成咗佢一套作品叫做《機甲啟示錄》。 哦。 咁就係、是、一套講係啦，嗰個入邊一個好灰暗嘅城市嚟嘅，咁係旺角嚟嘅，咁就講個主角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咁。他的作品入面描寫的香港又是我覺得很吸引的香港的。後來就找一些機會合作啦，由那時開始都做一些動畫的創作。第一套我們合作的作品叫做《哈爾流動肥佬》，就是講小販的，講未來城市入面的小販怎樣逃避人的追捕。所以一路都想做，都有做動畫的，可能做一些短片啊。去到做去到剛才說是2015年應該。 你參加比賽嗎？IFVA 那個。 2016年開始製作的，2017年完成那一條，就那時就叫做《尼蘇幻覺》的第一條的動畫短片啦。咁就加入咗一個新嘅朋友啦，新嘅導演啦，就係叫做崔嘉熙啦，佢就係 Scratch 嘅artist 啊，咁嘅導演啦，咁佢個創作嘅風格其實又係另一個感覺嚟嘅，佢個作品入面有好多夜晚嘅香港，其實好迷人嘅情景嘅表達嘅，咁於是乎我哋都喺度諗啊，有冇一啲機會可以三個人一齊合作咧？咁然後我哋慢慢喺傾嘅過程之中，我又攞翻一啲漫畫嘅作品出嚟，咁嗰個漫畫嘅作品就係《尼蘇幻覺》。其實由我呢排因為整理翻啲資料咧，原來我由2012年開始咧就間間斷斷咁樣畫《尼蘇幻覺》嘅。咁嗰陣時未叫《尼蘇幻覺》嘅，另一個名嘅。咁就係、是、個主角就已經係屈原嚟。咁就講屈原。 屈原可能要再揾你解釋一次，點解咁樣揾我？ 咁嗰陣時就係畫一個古仔，頭先咪有一本書叫《瑕疵鞋》嘅。咁2012年就係《瑕疵鞋》出完之後，大概10年到，我想再畫一次《瑕疵鞋》。咁就於是乎就有好多草稿嘅。咁其中一個古仔就係講屈原嘅。咁後尾咧就冇出到書，但係就 keep 住畫呢個實驗嘅漫畫。就有一個角色就係屈原，佢係一個 rock star 嚟嘅。咁就講佢同楚懷王的故事啊！ 我睇啲相片，呢個 project 犀利啦！你眾籌800萬， 嚇 分咗10個 chapter 係嘛？8個 chapter 定10個 chapter？唔記得咗幾多 chapter？ 係總之佢有個 chapter， 而家你就達成咗某啲 chapter。 係啊，好似係10個。 係啦，咁就好犀利，我就覺得啊，其實因為你知道漫畫其實經費使費都好犀利，800萬唔係一個小數目啦，係咪？即係你又講下你啲創作到圖片先啦，睇翻第一張先頭先。 呢個就係我哋早期做嘅一啲動畫啦，叫做《從自由之味》，就係講做《從自由之味》嘅時候係2012年到啦，嗰陣時就係。講個故仔就係講一班藝術系畢業嘅學生嘅，主要係因為我哋就係畢咗業10幾年，跟住就諗住寫翻以前翻學嘅故仔咁樣。 好日系 feel 咧。係啦，咁呢個就係講佢哋喺個天台度望星星咁樣啦。即我係中大畢業噶嘛，咁嗰陣時後尾就去咗 City 讀 master。咁喺中大嘅時候，嗰個環境好接近大自然咁樣，所以其實入邊都講好多喺嗰度生活嘅一啲點滴啊，屈蛇嗰啲故仔。咁跟住後尾咧就繼續有做動畫嘅創作啦。呢個就係個古仔入邊個主角喺度彈吉他嘅。 咁你知唔知中意音樂？成日都 我自己中意，但我唔識玩音樂，我啲節奏感好 好差我玩完全玩唔到樂器咁所以但就係因為咁所以成日都畫嗰啲角色咧係會彈吉他 係 啊，譬如呢個主角啦，跟住之前講個花旦啦，後尾嚟蘇幻國屈原嘅彈係一個搖滾巨星咁樣啦，咁都係我估係一個自己做唔到就係啊，自己做唔到嘅嘢就畫出嚟啦。咁跟住可以再睇下一個嘅，睇下係咩嚟嘅先。啊，係啦，呢個就係今次離蘇幻國啦， 係 啊，呢個屈原嘅故仔啦。咁點解畫屈原？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咁其中一個， 但屈原自殺死，你要揾翻人哋個靈魂出嚟，係因為佢死咗，你覺得要揾翻佢嘅靈魂出 來。因為我哋想頭先就講，我哋三個想創作一個故仔啦。咁我哋就好中意科幻嘅作品嘅，於是乎我哋就諗一個故仔，係一個科幻故事，係以香港作為背景。咁喺我嘅漫畫入邊咧，咁屈原就係一個佢可以將人嘅靈魂送去另一個空間嘅祭司嚟嘅。咁喺嗰個戰亂嘅時代咧，佢呢種能力變成一種救贖，但係佢其實分唔到我究竟係殺緊人啦，定係我救緊啲人，因為佢唔知道呢個去另一個空間係咩空間嚟，所以佢有好大嘅壓力啊。所以佢最後尾就喺汨羅江。我哋原本個故仔係講佢跳河自殺啦，但喺我哋個故事入邊咧，我好想俾一個另外一個 alternative 嘅結局出嚟，我想知道佢去汨羅江嘅時候會見到啲乜嘢嘢。咁喺呢個科幻故事咧，就慢慢就有一個諗法，就係呢個一個尋找靈魂秘密嘅故仔嚟嘅，佢講個主角。咁點解咧？即係死亡係我哋我覺得喺。是一個永恆的題目的，沒錯，即是任何年代的人都會講一些他對於生命的看法的一些作品的，我們就想講我們這個年代的人對於生命的看法是什麼呢？當我們講科幻故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跟科技有一個很重要的關聯在這裡。 但你只要對香港現在的變化很大，所以有那個感覺就是好像我們現在都是很多壓抑啊，我們的即靈魂得自由啊，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即係頭先有講過 Pandaman 啦 ，Pandaman 係好直接講香港嘅故事嘅。但係離蘇幻國咧，佢個背景雖然參考自香港，但係我覺得我唔係淨係想講呢個地方，我係想講成個世界。因為其實呢一個年代有一個我哋話覺得好大嘅壓抑啊，或者好大嘅或者個體覺得好唔自由啊，好多限制啊，其實唔係淨係香港人，全世界都係咁。尤其是年輕人，即係如果你同第啲地方嘅人傾偈咧，就算嗰啲係一啲叫做 develop 嘅民主國家，其實嗰度嘅人，就算佢有得投票，佢嗰個無助嘅感覺都好強，因為佢覺得佢唔能夠透過投票去到參與緊個世界。 秦始皇嘅故事裏面，秦始皇好似控制咗一切。 你都可以咁講，即係而家我哋嘅問題，即係譬如民主嘅發展咁樣，其實你係需要民主嘅發展係一個概念嚟嘅，佢係一個想法嚟嘅，佢最終係想令到人可以解放出嚟，佢唔純粹係一個制度嚟嘅。你要達至呢一個想法，其實你要更多係要每一代嘅人去付出一啲努力去改善個制度啊，或者去到諗嘅第二啲方法嘅，即係佢唔係話所謂嘅民主嘅國家係 develop 咗咧，咁你就永遠就一路永日啦。其實唔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每一即所以我覺得香港所謂而面對到嘅問題，其實唔純粹淨係香港嘅問題嚟嘅。香港喺即係喺我哋嘅諗法入邊啊，香港係個港口嚟嘅，佢其實同時間反映緊全個世界個格局係點樣樣。所以我點解頭先有啲諗法係？創作嘅人，你唔同城市嘅人中間應該有多啲嘅聯繫啦。 即係中間好多 common point 亦都有啲唔同嘅嘢。 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 solution 係要透過你去了解其他城市嘅發展，去到一齊揾出嚟嘅。 我睇翻頭先嗰張，之前嗰張好緊要，嗰張咧個夾 set 帶咧好緊要，就係講 memory 嘅，就係人裡面腦裡面嗰個記憶，你係呢個夾 set 帶好似記錄曬你一生嘅。係 啊 係 啊，呢個意象係我畫離蘇幻國嘅時候慢慢揾出嚟一個意象。因為咧，我細個聽咧，因為成件事情咧 ，rockstar 嘛，屈原係，所以音樂係一個好重要嘅聯繫嚟喺故仔入邊。咁於是乎，劇 set 帶都變成同音樂有關一個好重要嘅 element 啦。咁然後點解會係劇 set 帶咧？就係因為我細個咧聽到人講，即係細個唔知道。人係嘅結構係點樣噶嘛？跟住就話人有條聲帶嘅時候咧，我就當咗人。 入面真的有一個一卷的聲帶，跟住我就覺得很神奇，點解我以後要講的嘢原來一早已經錄起咗啦，咁樣原來招播㗎咁樣，咁細個唔知㗎嘛，咁於是乎咧後尾大個諗翻就覺得呢個意象好有趣啊，即係好都幾詩意下，於是乎就將劇 set 帶比喻咗做一個人嘅命運咯。咁喺個古仔入邊咧，秦王點解我哋個秦始皇咧歷史上面佢就係好早就死咗㗎啦嘛，佢想長生。 是啊，冇錯。 但是在我們的故事裡面，它就是一個重新再編寫的時空來的。 但是為什麼是用女仔聲呢？ 那個是楚王來的，女仔聲那個是楚懷王來的，因為他和屈原的關係很曖昧嘛，所以我就用一個反串的聲音去到寫這個角色。講回秦始皇，就是他在我們的故事裡面，他真的有不死的能力，他的能力就是源於這柄帶，他可以自由操控那柄帶的方向，即是向前還是向後樣，所以他可以逃避到死亡。而點解會將秦始皇同埋屈原擺埋一齊咧？咁佢哋係唔同時代嘅人嚟噶嘛？咁但係佢哋對死亡嗰個睇法，對生命嗰個睇法係啱啱兩個相反嚟嘅。即係屈原佢覺得佢對於人嘅生命佢覺得好寶貴、好重要嘅，就算一般嘅人咁樣。但係佢最後尾就投江自盡啦。但係秦始皇是調轉的，他不停是想用盡任何方法去逃避死亡這件事，他想擁有永遠的權力。這兩個角色是兩個對立的idea。 但是為什麼機械人又即中間你又出現了機械人就追求慾望那件事，又想說什麼呢？我們下一組再看看。 因為其實在個故事裡面好像有兩個機械人在那裡接吻這樣 的。是的，沒錯。 因為整個故事是跟科技有關的，跟生命有關的，即是跟生死有關的嘛。很多時候我們會問，究竟面對著死亡的時候，我們就會渴求有一個答案，就是人究竟是什麼東西，即死亡給你一個 deadline， 你要找一些有意義的問題，即如果沒有 deadline， 我們可以永遠不斷下去，其實沒什麼所謂的嘛。但是你知道人會死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有些東西你想解決，你想知道。於是乎人為什麼知為人，就會變成很多科幻題材的一些命題。我們找這個答案的時候，就會想像如果我是一個機械人的時候呢，咁我其實同人嘅分別喺邊咧？因為喺我哋個故事入邊有一個 setting 就係咁樣嘅，秦王佢用秦國用佢嘅科技，令到所有人都達至好似一個長生不死嘅狀態，因為我哋可以不停咁換我哋身體嘅零件啊。咁其實而家我哋都活喺一個咁樣嘅時代啦。咁於是乎咧，個世界就有一啲改造人啦，佢哋就好長壽嘅，佢有好多資源喺手嘅。另外一啲人咧就係純粹冇受過改造嘅人嚟嘅，佢變成好像很稀有的物種一樣，它很弱勢。另外一種就是純粹的機械人，即是它扮人類一樣，但它因為 它提高很多勞動力，社會就由這三種人去到構成樣。於是乎在我們的故事裡面，就入面的機械人就會覺得我跟其他人有什麼分別呢？樣為什麼我會是我現在這個樣子呢？為什麼人類做我出來，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你們做不到才要靠我們存在的呢？於是乎他問很多問題，而慾望是很多時候我們思考人的存在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就算有很多東西可以機械可以代勞的時候，我們想要什麼東西，我們的慾望想求什麼東西，其他人是取代不到的。即可能 你一些工作上的能力可能被取代，但是慾望的追求你是不會假手於人的。你不會你吃到的東西好好吃的，你不會交給機械人去吃的。 機械人可能掌握不到什麼叫快感。 是的，你可能會由機械人去到煮東西吃，但你不會由機械人吃的嘛，食始終是自己吃回來的。所以慾望就變成一樣區分人與機械人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所以就有剛才說的一些劇情在裡 面。那這個什麼處境呢？這個 setting 是做什麼呢？ 呢度係我哋最新嗰一集嘅古仔啦，叫做刺秦篇入邊咧，咁嗰個香港個城市嗰個環境嚟嘅，即係個古仔入邊我冇叫佢做香港嘅，但係你睇啲環境，你好自然會覺得嗰度係香港嚟，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嘢拼埋一齊。 唐樓啊， 呢個就係茶餐廳嘅一個 classic 嘅一啲 裝置 的嘅 setting 啊咁樣，咁就講個電視入邊播緊秦始皇佔據咗楚國之後就舉行咗一個舞會咁樣嘅，咁啊啱啱個風扇就遮住咗個掌櫃啦，其實有個掌櫃一個風扇下面喺度睇緊報紙，好似好唔 care 個世界發生咩事咁樣嘅，咁呢個係我透過嗰個作品 create 嘅一個世界觀嘅感覺啦，咁樣。 咁下一張就睇下咯。 這個都是入面的城牆，入面就是以前楚國的城牆，然後現在被秦國佔據了，就在入面舉行一個舞會，跟住外面的城市就是 很多拼貼在這裡，還有你覺得 collage 是錯的，透視是錯的，因為我覺得即香港即我們做這個作品的時候呢，剛才講過香港在很多其他地方都出現過作為一個科幻故事的背景嘛，我們就想即我哋眼中嘅香港同其他人眼中嘅香港最唔同嘅係乜嘢咧？咁好多時其他作品都會描寫香港係一個建築，即好超現實嘅建築嘅城市啊！但係好多時就忘記咗香港其實佢有大自然嗰一邊嘅，即如果你行過上獅子山，你就望翻落嚟就會香港好似一樣嘢。我覺得似咩就似一個盆景，盆景就係一個縮小咗比例嘅一個真實嘅世界。咁好，香港就係一個壓縮咗嘅一個盆景咁樣啦。山啦、建築物啦係排得好密嘅，係啦，佢逼埋一齊，好似一個盆景咁。咁呢種錯亂嘅感覺，我都想喺個作品入邊呈現翻出嚟，所以你見到入邊啲建築物啲透視啊錯嘅，跟住同埋嗰啲嘢嘅位置其實係壓縮得好緊要嘅。咁我都想喺度表達翻呢個感覺出嚟， 表達到嘅即係香港真係好壓迫、好壓縮嘅。 係啊，而佢同時間係同個大自然又好貼近嘅，呢啲好矛盾嘅元素就我覺得好係好想講出嚟。 好，跟住下一張又睇下啦。 跟係啦，呢個都係啦，即係啲樓啊排得好密啊，同個山，但係山又其實仍然都係好密啊，即係自然同人造嘅世界密不可分啊。咁呢啲都係我哋覺得呢一個香港係好少喺其他作品有表達過出嚟嘅，咁我哋就會好想呈現呢一個咁樣嘅世界啦。 係，咁下張咯喎。 呢、這個就係頭先講機械人，係啦。咁呢個故仔就係講呢兩個機械人其實係楚王嘅玩具嚟嘅。咁楚王就係一個好出色嘅機械師嚟嘅，佢做好多機械人嘅。佢就喺度做機械嘅過程就會成日問屈原啊，點解人要做機械人啊？點解我哋會咁中意咁人嘅存在係又為咗咩意思啊？即係或者做啲好似人嘅機械人叫屈原，你分下啲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咁樣。 到呢套戲裏面咧，即係楚懷王同屈原之間嘅關係又點嘅咧？ 其實喺次長篇入邊就講其實屈原已經不存在的，但是楚懷王就很掛住屈原這個人，因為他們青梅竹馬，但他後來走的路其實是很不同的，那個對世界的看法或者對秦國的態度都很不同。而最後就講個故仔就講個刺客將一柄屈原的帶咧俾咗楚王，其實就係想表達楚王佢對於屈原嗰種好難以定義嘅感情，即係佢又好似好後悔，但係其實佢又有啲身不由己嗰種感覺喺度。咁個故事如果有多啲嘅篇幅嘅時候，就會講到多啲前因後果出嚟啦。 係，同埋點解屈原你個形象，你點理解屈原咧？因為我見到你出嚟個形象好靚仔啦，rock 啦，你可以繼續睇啲相喎。咁點解會咁樣樣個形象咧？ 因為其實睇翻屈原嘅作品咧，即係或者睇翻啲人點樣講屈原，或者睇即係佢又中意著啲好奇異嘅服裝啊，即係佢寫嘢又叻啊，咁同埋佢應該係一個萬人迷嚟嘅喺嗰個時代，應該即係好有才華咁樣啦。咁所以喺我創作嘅屈原，其實都係將佢嗰種大家對佢有好大嘅期望嘅投射啊，喺佢身上面嗰種感覺畫翻出嚟嘅。咁呢個畫面就係一個想像嘅空間啦，即係頭先講咧，即係香港嘅世界就係好似一個好超現實嘅環境啦，你分唔到係日頭定夜晚啦。咁呢啲設計都會喺入邊出現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喎。 呢個 就 係 啦， 呢個 花旦會彈吉他嘅花旦就係因為，即係我覺得粵劇係一個喺個故事入邊好重要的一個元素，同埋我寫漫畫嘅時候有一個章節就係講楚懷王去睇帝女花嘅，跟住佢睇嘅時候就講咗一段説話，就係話細個唔明點解長明公主佢哋要自殺嘅，即係佢哋又唔係冇得食，佢哋仍然係榮華富貴都有噶嘛。跟住因為楚懷王後尾做咗人質，之前喺秦國咁樣啦，於是乎佢就明白點解原來就算不是國破家亡，但個城市轉變的時候都會令到你很心灰意冷，他就開始明白到帝女花點解，即係點解長平公主會自尋短見，即我覺得佢嘅故事同埋即係都係講緊國破家亡的故事，即係喺一個時代入邊佢點樣自身自己的位置怎樣擺在那個時代裡面，但其實我很想說的就是我很想給另一個 option 出來，即正如剛才說的，即屈原他去到汨羅江的時候他見到什麼東西呢？ 但為什麼他一彈琴屈原有這麼大反應呢？ 他在這個故事裡面類似一個說書人的角色的，他後來就見屈原死的時候就哭的，他好像是知道所有事情會怎樣發展的一個人的，所以他想話俾嗰個現代嘅屈原聽，佢其實仲有一啲記憶隱藏咗咁樣，係。 佢好有趣呢個故事，好繼續落去。好啦，呢個 呢個啲手稿啦，係啊，呢個畫嘅都係天星碼頭啦，尖沙咀嗰個天星碼頭，咁都係。 好靚嘅，因為用燈箱睇咧，嗰時即 係。哦，係啊，係啊，因為我畫的時候就會用燈箱畫嘢嘅，所以我覺得啲稿擺咗喺燈箱度係靚咗嘅。 冇錯，咁下一張就睇下啦。我都覺得好靚嘅，其實燈箱畫嘢。 係啊，咁呢個就係電車啦，電車喺呢度係似北角嗰一頭㗎。 即係嗰種壓迫感啊！ 山海樓嗰頭好似係嘅，係啦，即係啲樓好近好逼嘅。咁呢個係虛構嘅結構啦，即係有個喺啲好高嘅路軌上面行啊。咁我就係想喺呢個古仔入邊設計好多幻想嘅城市。 好，咁下一張睇下。好，這個 呢個就是眾籌啦。 你講下其實最終目的，你想咧就唔單止淨係做即係離蘇還港咁簡單。我覺得你都想話帶起咧，即係我哋多啲人習慣咧，就將一啲咁嘅模式或者係叫眾籌， 係啊係啊， 將創作獨立創作可以即係發揮出嚟，將香港個文化。 因為我哋個諗法就係其實我哋。譬如頭先講啦，我做動畫嘅時候，其實都唔係自己一個做噶嘛，透過同其他唔同嘅 artist 去到合作去到做噶嘛。然後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就發現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出色嘅創作嘅人嘅，好多好出色製作動畫嘅單位啊，獨立嘅創作人啊咁樣。咁然後我哋想像其實如果可以將呢啲力量連結起上嚟，其實佢 power 係好強大嘅。咁於是乎我哋就諗啦，有冇方法可以聯繫到大家一齊咧？咁其實變咗其實現存有很多不同的資金的融合的方式的，無論是你可能政府也好，一些資助的計劃藝發局也好，其實其中呢眾籌是一個我們覺得未是大家慣常用的方式，但是它都有它的好處在這裡嘛，它可能個 regulation 少一點，你創作的時間表可以由個 artist 去主導啊，其實都有很多好處，而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好處就是可以給 人家參與， 是啦， 沒 錯，說得很好，就是觀眾在你創作的時候可以一起參與， 即可能有些火花，咦，你沒想過突然間爆出來， 是啦，是啦，是啦，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而且透過這一次的眾籌我們可以講到，譬如同你哋去交流啊，同其他人交流嘅時候，講到更多，話到一個信息出嚟，就係香港其實有好多做動畫嘅人才嘅。我哋覺得香港係有能力去到做到更多嘅創作嘅，即係而家都有，但係我哋覺得嗰個能力係未用到盡嘅，仲可以有更多嘅創作出現咯。 即係喺你眼中，其實你好樂觀，即係話唔好諗咁多限制。 係啊。 即跳出的，即其實可能有些人成日會講，可能揾食啊，點樣點，唔好諗呢個問題先。即喺你眼中就係其實點樣去揾到我哋條路出嚟。 嗰啲問題都諗，但係其實終歸你要有作品出現咯，你要透過只係 創作的人一定是要靠個作品去帶動其他東西的發生、所以如何去到令到大家有多些作品出現去改變其他的範疇、或者觀眾的看法，其實就是要透過作品去到解決、 你最後你想講下你自己對香港有什麼想像，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我覺得香港還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的、還有我覺得、香港其實它不純粹只是香港，香港發生在香港的事情可以是、跟其他全世界有關的、我覺得即香港就是一個很神奇的港口的、它可以容許很多不同的東西在這裡發生，而、不用問那麼多理由的、它可以即正如一開始講的時候，我們的作品給其他人的最大感覺是什麼、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跳出很多成見去到出現、超乎想像、 好，今天多謝你即上來的江傑跟我們分享，希望大家支持尼蘇幻覺的眾籌，還可以上網找到你的資料的嘛、 是啊，可以 keep 住看我們最新的動態，雖然眾籌完了、 是我知道，但不要緊希望你等你那十分鐘， 我的 community 很重要， 是沒錯，是即是寫那個 community 不只是錢，我想就是參與到緊要、 沒錯沒錯， 好，多謝你來， 多謝你， 拜拜。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